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97集，讨人嫌。开封府的清晨，展昭和白玉堂起床洗漱，刚走到院子里伸了个懒腰，就感觉一个机灵。展昭嘶了一声，左右看， 玉堂，你有没有感到一阵寒意啊？ 要下雪了。 白玉堂皱着眉头，拿冷水帕子擦脸，回了一句。展昭愣了愣，扬起脸，就看到天空中开始有雪花飘下了。展昭仰着脸看天上的雪花。 你弄的？ 不是，本来就到了下雪的时候了。 等天光大亮的时候，开封城已经积起了不少雪。小四子和小梁子穿着棉袄满院子跑，身后跟着同样撒欢的小五和幺幺。幺幺的大尾巴在院子里扫起雪花无数，天尊跟两个小孩打雪仗，此时的雪也是越下越大。皇宫里，赵祯跟香香、庞飞在院子里打雪仗，南宫季带着一群侍卫在一旁铲雪，准备给香香堆个大雪人。开封府里，一大早凌霄抱着把伞跑了进来，一看到正堆雪人的天尊就上去送伞。天尊打开伞一看，就见白卷做的伞面上边画着山景图，打开伞在雪地里走了两步，再看积了雪的山景变成了雪景，精巧非凡。林霄这礼物送得投其所好，天尊脸上笑眯眯，五爷微微挑了挑眉，林霄有前途，马屁拍得准。这时吴一霍的房门也开了，展昭就见病书生披了厚厚一件白色的雪貂披风走了出来，陈心和月牙瞅准了塞过去暖手炉，还有热姜茶。吴一霍哭笑不得，这是真拿他当病包了。喝着姜茶，接了手炉，吴一霍对林霄招招手：“ 你有空没有？” 林霄点头。吴一霍从房里拿出了两幅画来，貌似是他昨晚上刚刚画好的，放在桌上。 照着样子给我画两幅。 林霄瞧了一眼，就是普通的雪景图，倒是也不难，就开始动笔画。展昭凑上来看，白玉堂也端详了一下。 是三幅画里的另外两幅吗？ 那你知道金子藏的地方在哪儿了？ 看了一幅就知道了。 吴一霍架着腿慢悠悠喝茶，林业火搬着凳子坐在吴一霍旁边。 藏在哪儿了？有多少钱啊？ 哼，你们不会真的想去找吧？根本不在开封，而是在很远的地方。 那怎么办？怎么引出眼尾来？ 他不是要钱吗？我们这里有的是钱，不是吗？ 吴一霍微微一笑。众人扬起脸想了想，最后集体转脸看白玉堂。五爷端着个茶杯眨了眨眼。 要怎么做？ 吴一霍想了想，随后淡淡一笑：“ 难得玩一次，来点有趣的吧。” 众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病书生的笑脸。展昭惊讶地看了看身后的殷侯，殷侯则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那脸上的惊讶可不输给展昭。林业火拽拽身旁的邹良：“ 哎呀，他之前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所以闷闷的？这会儿是不是痊愈了？看着性格还蛮活泼的嘛。” 邹良也觉得奇怪，感觉吴一霍似乎和之前不太一样了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一脸狐疑，这样开心的吴一霍，别说邹良、林业火没见过，他长这么大都没见过。而殷侯和天尊则更加纳闷了，眼前这个不是很久以前那个喜欢整人的幽莲吗？哪儿还是那个阴郁的病书生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二位老人家正疑惑，就见外头龙桥广两手拖着几十个龙屉跑了进来，将两幢小楼一样的龙屉放到了桌上。广爷打开上一层：“ 师父， 包子吃吗？ 不吃。 钟点呢？ 龙桥广将无疑或不要的包子顺手塞给了赵虎，接着去开下一层。九王爷拿着包子嘴角抽了抽，一旁公孙顺手拿了个素包子去啃。 糯米鸡 太腻。 豆沙粽 太甜。 麻薯 也太甜。 香膏 味道奇怪。 蛋卷 有腥气。 春卷 太油。 鱼丸。 吴一货都懒得再说话了，就皱皱眉，样子看着特别大爷。最后众人手里都被塞了各种病书生嫌弃的早饭，龙桥广终于翻到了一笼鱼肉烧麦。吴一货一挑眉， 这个还不错。 广爷立刻拿了筷子递过去，又跑去盛豆浆。展昭吃着小笼包，碰了一下看着手里的糯米鸡，嫌弃脸的白玉堂。 刚才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小货叔比你还挑剔难伺候。 白玉堂边将糯米鸡塞给了小五，边对展昭点头表示赞同。身后吃着蒸饺的天尊和阴侯对视，眼前这个比皇帝还难伺候的，可不就是当年那个目空一切天之骄子，气死人不偿命的幽莲将军吗？吴一货去哪儿了？这是睡了一觉病全好了的节奏吗？ 眼尾用钱就能引出来，那林淼呢？那个你要怎么解决？ 吴一火优雅地吃着个烧麦，想了想， 就说我要成亲吧。 展昭刚入口的豆浆喷了出来，幸好白玉堂躲得快，一闪都喷雪地里了。 成亲？ 众人嗓门拔高了几分，小四子睁大了眼睛，阴侯张着嘴看了吴一货良久。 你准备嫁还是娶？ 等九娘回来，问问她肯不肯嫁吧。 在场众人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展昭一个劲儿捶胸口，包子噎住了，五爷伸手过去默默帮他揉胸口。吃完早饭，开封城已经积起了厚厚的雪。展昭和白玉堂一起去白府，需要伪造藏金子的地方，那起码得有金子。有金子也容易，可难的是悄悄转移，再找个合适的地方伪造成宝藏所在，这个高难度。不过吴一货倒也没让白玉堂挪一座金山银山出来，只是给他画了个样子，让他按照这个样子去打一对金的镯子。白玉堂刚才看了图样子，觉得这对镯子设计繁复，他平日从来没见过这种工艺，可能需要好个厉害点的工匠来帮忙。两人出门，白玉堂边走边看身边的展昭，这会儿展昭抱着胳膊歪着头正想心思，显然的心不在焉。 妈， 白玉堂拽了一把展昭让开路，一群穿着小花袄的小孩吵吵闹闹就从他们身边跑过。展昭回头看那群小孩，眨了眨眼，白玉堂伸手按了按他头。 想什么呢？ 你觉不觉得小货叔有点奇怪？ 白玉堂毕竟和吴一货相处的时间不久，就问展昭。 考虑到他的出生和经历，这个性格才正常吧。你在意的不是他的性格变化吗？ 白玉堂看出展昭似乎是在担心别的什么事情，就问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语气有些担忧。 其实红姨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小货叔成亲之类的。 是吗？我第一眼看到他俩就觉得他俩彼此有点意思，而且红姨这么用心照顾他。 他俩认识的久吗？而且知道彼此过去，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突然想要成亲呢？ 你小货叔是为了引出林淼吧？也没说真成亲啊。 那怎么行？红衣再大也是女人，女人名节很重要的，怎么能拿成亲这种事情当儿戏啊？ 白玉堂让展昭逗笑了，点了点头。 所以真成了不是挺好的吗？ 你看我师父和你外公都挺开心的。 事实上我也很开心，就是觉得奇怪。红姨跟我说过，小霍叔年轻的时候性格很任性，很讨人嫌的。 你觉得小霍叔不是真心喜欢红姨，只是因为这么多年了想给他个交代？ 红姨脾气好大的，我怕他回来听到之后不开心。 白玉堂抱着胳膊跟展昭并肩走，淡淡笑了笑。 哎，你有什么高见没有？ 你红姨说吴一霍以前很讨人嫌，意思就是后来不讨人嫌了吗？ 你看他这不是挺好相处的吗？平时都是他让着红姨的。 我大概能理解他们说吴一霍以前讨人嫌是怎么个意思。 怎么个意思？ 我也很讨人嫌。 白玉堂指了指自己，展昭立马摇头。 我亲自鉴定过，不讨人嫌的，离人见人爱也就差了那么一点点。 白玉堂笑了，摇摇头。 你试着对我说一句最常说的话。 去哪儿吃饭？ 展昭没太明白白玉堂的意思，不过还是跟平常一样笑眯眯问他。和以往不同，白玉堂没说话，只是冷淡地看了展昭一眼。 哎呀妈呀，好受伤，走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